家好，我是零二， 我是一八， 欢迎收听5520。你为什么要没有一起念？ 你到底我没有一起念吗？ 你到底要舍弃我几次？你刚之前第一节是这样，就会变成传统嘛？就是我每次都以为要一起念， 我们听到的会变成5520， 就是刚才默契可能差一点。我反正每次都想说你会跟我一起念，然后每次都只有我一个人。 我们看看下一集我们有没有办法一起念， 笑死！就直到我们两个默契达成的那一天为止嘛。 然后我们再上传我们的。 好，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到来。所以今天的话，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聊我们最近看的电影好了。 最近看了一部史诗巨片，我觉得非常的赞，《腐女的内心》。 史诗巨片吗？ 史诗巨片不是史诗巨片。 我想说，史诗在哪？ 对于腐女来说，内心会非常的澎湃。 就是主角很帅，我两个都可以， 两个都很帅，然后又非常的养眼。嗯，然后但故事剧情又很虐，超爆虐心的。 有脱衣服的画面，我觉得就可以， 也很赞。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更尺度更大的地方，嗯，更赞。 讲到这里，是不是大家已经知道是哪一部？ 搞不好没有人知道，就是 太糟了吧？ 就是我们把它描述很像情欲片，谁会知道？ 哎、欸，可是它票房蛮好的，就是看一些网络是写它票房蛮好 的。对，而且它之前宣传的时候，其实宣传的话蛮多的。我后来去看了之后才发现，它其实是上个月底才 对 才开始的、欸。 他算是很早就开始 做宣传的，对不对？嗯，我觉得蛮让我意外的。 这么早开始做宣传，到底好不好？你觉得？ 可是我觉得算以他们那样子的效果来说是好的、啊，因为前期的声量就很高嘛。 嗯，然后片尾曲就是各种，就是每个人都在返场、欸，哎，真是每个人。 然后各个大洗脑啊，重点是片尾曲又很好听。嗯。所以大家就很爱，然后讲了我们这么久，到底要不要说到是哪一部片呢？ 好，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然后常常大家就说什么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刻在谁心底的名字？ 对 对，最近很红、那個。 你心底的名字。但是讲到这一部片，我其实一开始它的那个命名会让我一直想到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你有听？ 我没有看过这个， 必须要看。它也是一部虐恋，就是看完之后心情很糟的那种。但它也是在讲同志片，就像我上一集不是有跟你说，就是看 BL 的时候会去喜欢他们那种两个明明彼此相爱，可是没有办法在一起那种虐虐的感情故事吗？ 我觉得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应该就算是这样。 对，就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一类型。然后那个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也是同样的，就是非常的虐， 就是现实生活中真的没有办法的那种。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的可怜，就是。你如果把自己带入那个角色的话，你是会真的觉得心会很痛的那一种。嗯、 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就是会爆雷？ 欸，好像会、欸。 对，这样应该是会爆雷。 但我想要爆的都不会是剧情里面的东西，都会是一些他某几个场景的东西。 好，我会想要比较深度，就聊一点点那个。 不会、啊，我觉得我们上的时候就是他找我下单。 OK， 我在很前面。你知道神父吧？就是 法比奥。 一开始就是第一幕，就是其中一个男主角。你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记得，我记得。 好，他叫加汉。 阿汉吗？ 对，阿汉在就是辅导室里面，然后被神父辅导的时候、嗯，其实就是看久了，我不知道我的脑袋里面就会闪过说神父应该。也是同志，就是我、 哦、真的、哦，你一开始就有发现， 算很早， 真的假的？我超后面才知道，原来他自己也是同志。 然后到后来他去找就是加汉长大之后，然后去应该是加拿大嘛，对不对？ 对。 然后去找他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交代说他去找那个男生是谁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就是他的伴侣吧。嗯，就真的是这样。 哇，你很准欸。 我不知道，觉得这一部应该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就是男生跟男生之间的关系。 不知道为什么，这是刚好在同志片啊，或者是比如说 BL 漫画里面，他们的就是生活圈里面，就是会充斥着各种的同志们。 我觉得好像现实生活中应该也是， 有可能，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 对，他们身边应该就，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群体一个群体，因为。嗯 我觉得男生的想法，就是直男的想法跟同志的男性的想法 会不一样， 对，上面会有落差，所以就是物以类聚嘛，所以你就是会去找一些跟你想法相近的人， 好像也是哦， 对。 欸，但你刚刚讲到他那个30年过后，我真的必须说一下，就是我真的觉得两个角色没有选得很好。 我也觉得， 我真的超出戏的，就是两个人，就是小时候长得那么帅，就长大之后，我也没有说他们长得就是不 OK， 只是会觉得落差很大。我唯一觉得，对，他是帅的，但是我唯一觉得30年后选角 OK 的是魏如萱的，就至少还比较有点鬼灵精怪，还跟班班比较有点像。 哦， 但是戴立忍跟那个另外一个叫什么？我突然想不起来。 王世坚， 不是王世坚，不是王世坚，王， 他叫什么？好，算了，我们不要纠结这件事。 不行，这很重要哎，王， 我真的想不起来啊。 他叫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好失礼哦。叫什么？我现在找。 好， 你赶快撑一下。 我觉得他们很帅，我知道我这样也只能讲他们很帅。 你是说30年过后很帅吗？ 没有，我觉得戴立忍很帅，但戴立忍有一幕真是一秒出戏， 是那个吃小烧 嘴。 我想说你在干嘛？ 他一秒出戏，然后还有3D 动画部分我不行，就是身为做 王世贤呐， 王世贤， 王世贤。 哎， 干！我要把这个毁掉了，我要把这部戏毁掉。王世贤呐，因为王世贤， 他知道王世坚是谁吗？你现在有吗？ 王世坚就是那个啊，立法委 员，对， 然后假发掉的、那個。 幸好你还知道。 哎呦，他好失礼哦，真的对不起，真的。王世贤演的好赞。 哦，然后3D 动画部分，就是身为做设计的你，有没有觉得很出戏？ 但我觉得看那个片版就不会去特别注意他3D 动画的部分了。 这个真的是。啊、我有点 没办法，因为又不是在看那种什么变形金刚啊，或者是什么、那种什么那部我突然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我们先不要想。 Marvel 系列的啦，就是反正就是 Marvel 系列的话，如果特效做得很不好，你就会觉得到底在搞什么东西。但这一部片又不是以那种特效著称的，但我觉得它里面的美术都做得很好。 所谓的美术的 美术就是它的一些场景啊，或者是它的一些服装设计啊，或者是它的、整个气氛的营造吧。就是因为它刚好是在解严过后的那一个年代，我们刚好没有注意到，我们太一样了， 我们太一样了。 对，可是你看到它的那些场景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你有把自己带入到原本那个时空里面的感觉，那个带入感我觉得是很强的 啊。然后还有齐家威。你对这个人有印象吗？ 有，我知道。 还好有。 但我看后续，就是后幕后花絮的时候，他本人有在现场看的、欸。 齐家辉本人吗？ 就是他不是是找一个人去演他的角色吗？ 對對對 然后他在看的时候，他是在有点像在导演旁边啊，就是在看那个画面，他本人有在现场。 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边起鸡皮疙瘩。 就是你会觉得很感动，他们会把一些就是真实的人，然后。是还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然后把它放在一个电影很重要的片段里面。 其实就是身为同志，但是我没有到非常了解齐家威的整个故事，但是我觉得他被放在这部片里面就是很中心耶，他是一个、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同志界的很领先的人。 是一个有点像精神领袖的感觉。 对，精神领袖。对，谢谢你帮我想出这个字，我刚刚还想干怎么办？ 今天两个人就是词汇严重的不足。 对，刚刚对不起啊，我们刚刚吃饭，我们刚吃饱。 就是一早起床，然后刚吃饱，然后就现在血糖过高，就会很睡觉。对，但我还是必须要讲一下，就是30年过后，真的觉得 你说选角不行， 我会觉得就是跟他们原本的那个形象。不是很像啊，应该是说这样子。 但大巴有像啊，大巴是找、那個、 大巴有大巴哦，那个 马拉桑。 对， 我现在也想不出他的名字。 互相 cover。 马拉桑。 他就蛮适合的，可是我就是不太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点气质不太对的感觉，就是怎么讲？你看 Birdy 他在就是高中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凶凶的，然后就是鬼灵精怪的感觉，可是 长大之后变戴立忍。 没有没有 ，Birdy 是王世贤。 哦哦哦，长大之后变王世贤。 他就突然就是变卷卷头，我不知道哎、欸，我会有点没有办法把他带入在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原来他们长大之后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王世贤的部分真的比较没办法，但阿汉，我那个就是代理人，我还可以， 你还可以， 对对对，啊， 我好像还好哎、欸，但是他们有一幕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他们最后不是一起走在路上，然后准备要回各自的住的地方嘛、 嗯， 他们在一个楼梯上面，然后一直对对方互相说 晚 安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哦，很感人，因为他们其实知道这个晚安背后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在30年之后，他们可以不用去，就是 社会氛围吧，是吗？ 他们不会去受到一些现实的压迫嘛？他们可以很勇敢的去说出自己的心意，透过这个晚安的这个片段。 嗯嗯嗯， 对啊，是，我觉得从那一刻起，他们有已经很能够很明确的表达出自己对对方的心意这件事情。 嗯，那我也聊一下我比较喜欢的一幕。真的我喜欢的一幕不是虐心的，我很喜欢他们进到就是，应该是电影的就是工作室嘛，你有印象吗？他们就开了那个灯，然后 在互相搞暧昧那一段， 对我很喜欢诶、欸，很可爱、欸。 在演戏那一段， 对，然后就是那个。阿汉就是用手指头，然后就是 用它亲了一下， 对， 很 可爱， 很萌，那一段也很萌。 对，我就是个少女啊，就是我的少女心在那时候就是大喷发。 但其实我一开始还就是不是很确定说到底 Birdy 是不是喜欢阿汉，因为阿汉的爱就很明确、 嗯， 很强烈。可是 Birdy 的就是好像有一点比较压抑，就是沉默在。就是放在心里，可是你其实可以看到两个角色都是压抑的，只是阿汉他那个角色他是很明显的去表达他正在压抑他感情这件事情，可是 Birdy 在前期的时候其实你是看不太出来他正在压抑这件事情，你是必须要去透过他很多的行为跟动作才会知道说他其实是喜欢阿汉，只是他 不行， 他不行，不能做这件事情，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以压抑的程度来说，其实 Birdy maybe 会比阿汉更来的压抑许多。 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 Birdy 的爸爸家长会长， 好有可能，因为是家庭的，权力的关系， 所以不能是可能。 他很神奇，我觉得这个角色看起来是自由的，但他其实反而是那个就是最被束缚的人， 对， 这就是一个很强烈的反差感，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很明显的，他们家的就是。他们两个家人，一个算是，我觉得阿汉家里算是至少他还有妈妈是一个、 可以理解他。 对，然后家庭关系没有这么松散的。可是Birdy 的话，家庭关系看起来就是非常松散。他爸爸唯一出现的一幕就在打他。 对。 唯一。 对。 然后就是后来一年后就重考的那一年，阿汉打电话给 Birdy。 然后 Birdy 也都是一个人，所以那整个空间大概也只有他一个人。就是因为他的就是声响很大，所以如果家里是有其他人的，应该要出现才对。可是没有，那就代表那么大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只有他一个人。这样 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看出来，他其实内心是很孤独的，所以他才会这么黏着阿汉。但其实看到后面就会觉得很生气，就是你一直在聊阿汉，然后但是你又没有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到底想怎样，就一直在虐待阿汉的心。 他就对他很好，然后 对， 还跟他讲说我们不能就只是朋友就好吗？很好很好的朋友什么的。 阿汉心里一边呐喊说他妈就是不行。 可是就是身为同志，就是成长过程中，想必是一定会有遇过就是这种事情。因为像是我是女生，我是喜欢女生的女生，以一个比较世俗的眼光来看，我应该是会担纲比较阳刚的那个角色，但其实我是一个内心就是住着少女，然后怕蟑螂的女生。 对，您上次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跟我讲，我那时候还蛮意外的。 对，我超怕蟑螂，然后，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我有遇过。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啊，如果你是男生就好了这种话，可是这是我不能改变的、 觉得这句话对于就是同志来说是一件很最让人心痛的话吧，因为这是你最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然后，可是我没有不喜欢我的身体，就是我没有不喜欢我身为生理女生这件事情。可是我有朋友，他原本也没有不喜欢自己是生理女生，可是会因为他追求的那个人，或者是已经交往之后，还是会讲出就是如果你是男生就好了这种话的，就是这个状况下，他会很不喜欢自己的身体，然后会因此想要变性啊，然后就是想要有一副男生的身体这样。我觉得这就会让同志变得很病态。对，这件事情会变得很病态。 但会遇到这样的状况，会不会也是可能对方他其实根本没有很确定啊自己喜欢的到底是什么？因为老实说，如果我要喜欢你的话，我就是喜欢你这个人啊，不会是因为你的性别而去改变我喜欢你这件事情。 我曾经有跟我朋友聊过一件事情，就是。女生在喜欢另外一个女生的时候，如果另外一个女生看起来的样貌是比较阳刚的，那你觉得看起来比较，就是比较像一般长发女性的那个人，是以什么角度去喜欢那个比较，譬如说就是头发比较短的女生好了，我们就先以这个来区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喜欢的是一个男生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有探讨过说，所以，身为比较阴柔的那个女生，你是 他的看法到底是什么？ 对你到底是当对方是男生，还是你是用对方也是女生的一个角度去喜欢他？ 你没有真的去问过，就是比如说类似经验的人吗？因为其实我其实对这件事情也还蛮好奇的，就是如果你只是想要找一个。看起来像男生的女生去交往的话，那就表示你不是真的是喜欢女生， 可以接受女生的身体。 对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去找一个只是看起来像男生的女生去交往呢？这个我其实不太懂它的意义何在。 对，我也觉得这很奇怪。但是我跟我 但现实中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对， 但我跟我的伴侣聊天，就我有真的去，因为我有纠结这件事情，所以我有提出这个疑问。但是就是索性他是就是把我当成女生了，因为我的确有很多部分是非常女性的，包含就是睡姿，我不知道 睡 姿对，在睡觉的时候大家会不会有一个就是男生会抱女生，就是这个有点像既定印象，但是我们不是哦， 是他抱你吗？ 对，我就是被。我是被抱着、那個， 光想那画面就很可爱。对， 重点是我的伴侣是一个非常瘦小的女生， 对啊，他这么小只哎、欸， 对，然后他要单，很像就是男生在抱女生的那种方式在抱我睡觉，对， 所以你们两个其实还是会有互补的地方， 会，因为像他就不怕蟑螂啊， 他不怕蟑螂， 对啊，就是我遇到蟑螂，我会把他关在房间。 这很没水准，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他处理完那些蟑螂再把我叫进去， 好可怕哦你！ 而且那些蟑螂会飞的话，我就立刻逃离那边。 我如果跟会飞的一只蟑螂共处一室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先死掉。 我会弃守这个家。 对，我也会弃守这个家，真的太可怕了，好可怕的故事。我怎么会聊到这里？ 但是也是有男生怕蟑螂的、啊，就我觉得我的择偶条件其中一个就是。 我也是，我现在找的这个好像他就不怕蟑螂，我觉得很赞。 但他在异地，他也没有办法帮你打蟑螂。 对啦，我现在就是只能自立自强。应该是说，因为现在是远距离的关系，我就是会把心就是不要一直想着说，如果对方在就好了。我会转一个想法，就是说他不在我也还是可以生活，我还是会过我自己原本的生活。他不在没关系啊，如果在也很好。没有就算了，有也很好，就是现在保持着这样子的心态。 我原本是那种就是跟伴侣一直都住在一起，然后后来因为一些生活上的转变，所以我们算是在 我们在台湾，但是是远距离， 嗯， 就不像零二，他是在不同国家。 我跟你讲，现在就是只要在同一块土地上，对我来说不是远距离，就是那种你只要其实想见都见得到，都不是远距离。 他现在基本上就是想见然后见不到那种。 对，因为毕竟现在疫情的关系，大家就是都要阻扰我们的恋情，我们现在还在苦恋当中，我每一段感情都在苦恋，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大家，就是他们两位已经150天没有见面了。 对啊，没意外的话可能会200-300天吧。 好可怜。 对啊，我真的只能期待就是明年的时候可以真的见到你。 欸，我好像真的是一个没有办法一直都不跟伴侣见面的人。 我也没办法。 到底 是可以。我真的是不得已耶，但是我想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关于远距离，然后那个对象就是要怎么样坚持下去，我就会一直告诉自己说，就是，我不是只是想要有一个人陪而已，我想要就是可以陪我那个人是我真的喜欢的那个人，所以就算他现在不在我身边，我也觉得我可以忍耐，因为我不是只是因为寂寞关系，我是真的喜欢这对方，所以才会继续忍耐下去。但不代表说我一直见不到他也没有关系啊。落泪， 好哀伤哦！这一集岛上也很哀伤，很哀伤的走向。 我现在走的是另外一种虐恋。 对对对，另外一种虐恋， 见不到。但其实如果是要以回到他们的那个角度来说，他们虽然天天碰到面，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很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其实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就是让人痛苦的地方。两种痛苦嘛，一种是你很真的很喜欢对方，你们明确知道你们喜欢着彼此，可是你们却碰不到面。第二种就是你们明知很喜欢彼此，可是你们却不能说出口，可是每天都要见到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虐？ 好像是每天见到面比 较虐。对，是不是？因为你如果一直看到那个人，你就会一直想起来这些事情。 对， 就会更痛苦。因为你如果见不到面，就是好了，假装就是不要想就好了。 真是千丝万绪，你也不可能。就是不去想啊， 对，就是必须每天都要压抑着那个心情，才会让人就是感觉到更痛苦这样。 嗯， 对啊。我们来说说，就是哪一个片段是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我们刚刚不是说过了？ 那个是最喜欢的，跟印象最深刻是不一样的。 好，你先，我想一下。 我印象最深刻应该是他跟那个神父在那个辅导室里面讲的那一段，然后他就是说我的喜欢跟你的喜欢有什么不一样，我的喜欢就不是喜欢吗？ Oh. 我爱的有比你少吗？那一段我就觉得哇，太揪心了，就是透过台词很明确的去表达出来说，其实同志的爱跟一般人的爱是没有什么分别的，没有人说就是同志的爱就是比较少，异性恋的爱就是比别人多。 嗯， 对，然后从他口中说出那一句的时候，我真的是大飙泪。 我好像没有办法整理出自己到底最喜欢哪一幕哎、欸， 都很 喜欢。我想一下，我现在就是有很多幕在跑，就是他把他车子摔坏，然后他帮他洗澡那一幕。 哦，他帮他洗澡那一幕也很精彩， 很精彩哎、欸。然后他们一起去马公， 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就尤其是 Birdie， 他就是压抑到最后，他就是真的。就是守不住他的最后矜持，他就回吻了阿汉的那个部分， 嗯， 就可以看到出来他就是有多去压抑着自己的感情，然后是好不容易就是东西打出来的时候，他才就真的受不了了， 嗯嗯嗯， 对啊， 然后还有他们去马公的时候，就两位一起裸泳， 哦对， 就是那边也很，我不知道，我觉得那边很浪漫，所以啊，我会不会是因为看了那边，所以才觉得我自己最近很想去海边，躺在海。 有可能， 对，我刚刚 那边就很像，就是只有他们两个世界那种桃花源的感觉。 对，就是他们在那边，他就说，我就是想要到一个没有你的地方。可是我觉得他讲出来可能是一个，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就是只有我们两个的地方。 嗯， 就是你知道吗？那个地方那个状态看起来就是都没有别人，就只有他们两个。 嗯， 然后就很自在，很自由，就是 嗯。 好像就不用压抑这样， 在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他们不会被现实所拘束。 对， 那个世界只有他们两个自己，他们可以 很安心或者很安全的去表达他们的心意，是不会有人去限制他们。 对，但从那时候他们就没有再见面。你有记得这一句吗？ 对， 那时候 对，就是有一点像是那是他们最后的桃花源，他们享受完了他们两个自己的时光之后，他们知道还是必须回到现实的世界去面对这一切。 嗯， 对。 好寂寞。 沉默是什么？ 我就还在想还有没有别目，但差不多。 其实都很，其实就是内容都蛮精彩的。可是我觉得可能看第一次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还没有办法很理解，可能要多看个两三次，二刷三刷之类的。因为像第一次看的话，都会是以阿汉的视角去看故事嘛。那如果第二次的话，你 maybe 就是可以从 Birdy 的视角去看看整个故事的发展。maybe 就会有又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发现这样子。 哦，我好像是喜欢这种叙事手法的，就是、到一就是一个人就是还在回忆，一个人在讲以前的事情，然后到中间就衔接下去。 嗯， 你有懂吗？ 有啊有啊，他刚好就是那个衔接的手法，有一点点倒叙，可是没有到很多。 对，但我很喜欢这种，我好像蛮喜欢。 嗯，然后到倒叙就要刚好那个时间点是接上的位置，就会开始再继续进行后面的故事这样子。 对， 嗯，好，差不多是这样的吧。 好，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虽然我们上这一部 podcast 的时候，它应该已经下档许久了， 许久，对， 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上片，但是还是很推荐大家，不管有什么样子的资源，都可以去 看一下这一部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是，而且是国片，就会让人觉得很引以为傲吧。 对对， 就是你没有想到国片现在的质感，或者是整个故事、整个电影的给人的 内容 是非常的有分量，而且是很触及你自己的心里面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讲到这个，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2019年的时候，不是同志婚姻通过吗？ 对， 我那时候真的是。就是通过那一刻我就爆哭，我真的就是我虽然也没有要结婚，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步离我还有一点距离，可是就是你听到就是他通过，你就会觉得真的很骄傲哎、欸，你就会想说哇，亚洲第一个通过同志婚姻的国家是台湾哎、欸，对 对，这件事情会非常让人感动， 嗯， 对啊，但是现在其实会走到这一步也是。经过大家很多人的努力吧， 很就是前人的，我觉得就是牺牲奉献吧。有些人的确就是为了这，一定有人发生了一些事情，才会有人去注意这个议题。所以就是发生这些事情的人，就也很感谢他们，就是一种牺牲奉献，就是成就后面的人。 对，但其实我相信现在还是世界上有很多人还是不是很能够理解同志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一定都是对于这件事情不理解，或者是没有接触过，他们会有一个自己的想象， 或者是 才会去担心害怕这件事情、 嗯。 可是现在有那么多的电影的作品，不管是电影或者是连续剧等等的，都可以让一般的人，比如说像我是异性恋的话，你不能说一般人，这样不太政治不正确，应该说异性恋，让异性恋人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作品。然后去把自己带入其中的角色，可以去了解说，同志他们在比如说谈感情，或者是他们要结婚的时候，他们遭遇到的困难是我们异性恋没有办法想象的。 嗯，对。 但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你可以去把自己设身处地的为去带入自己在角色其中。 嗯， 那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更了解不同的族群，跟更了解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在亚洲地区，身为在台湾，很 幸运，然后你可以 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对对 对， 对 啊。好，结尾好励志哦。 对，好棒哦。 对啊，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更了解，跟去更包容彼此不同的声音，让这个世界， yeah.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对， 好， 更祥和。 那今天就这样啦， 拜不 拜不。